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台湾黑白讲》。今集系我啦，杰拉德啦，郑汤尼啦，打招呼啦。 郑汤尼啊，我系。 仲有神秘嘅老温啊。 喂，大家好啊，我系老温啊。 咁磁性嘅把声。 你改变下嘛。 改变形象，我咁你下次show个样出嚟睇下啦。 我都话同你买个 Simpson 面具。 冇问题、啊。 有人叫我戴嗰、那个牛奶糖面具。哦、我谂知边一忽自由嚟讲。 牛奶糖 系咯，牛奶仔嗰、那个， 牛奶嘴嗰啲、啊， 牛奶仔啊！ 喂，好啦，讲翻今日话题啦。今日谂住同大家分享下打工嘅嘢。 哦， 嗱就咁，打工即系要注意嘅嘢啦。咁啊，其实我搵次咧访问下喺台湾打过工，即系而家仲打紧工嘅一啲新移民啦，啱啱嚟呢一两年嗰啲，唔系我哋嗰啲，系最近呢一两年嚟。 咁佢系移咗民过嚟。即系 之后啲可能医生啊， 哦， 嫁过嚟啊， 我以为佢投资移民之后就接咗就自己去， 我、哦、都有呢啲 case。如果揾得，即系我都知嘅。如果佢又愿意你接受访问再倾啦，咁、有啲其他嘅故事可以分享嘅。咁但系我哋呢几廿年喺度嗰啲咧，咁啊分享翻喺度可能打工嘅要注意嘅态度啊，或者咩啦。咁佢哋嗰啲就可能要分享到揾工嗰阵要注意乜嘢啊，或者去到新公司点啊，一个。外真系一个好新嘅人，咁、我哋讲翻我哋几廿年嘅经验啦。咁讲打工啊， 人哋话台湾打工好难搵工啊，有咩途径啊？ 台湾我都好容易搵工喎、啊，周街都贴嘅，你就求其嗰啲 seven 啊、快餐店啊、麦当劳啊，永远都写精人嘅。你唔惊冇嘢做噶？ 其实台湾都系嗰句，同香港一样嘅啫、我都系嗰句噶啦。搵好嘅工梗系难啦、啊，搵普通嘅工有几难啊？ 咁啊系， 我觉得真系唔难咯、啊，台湾。 而家嘅世界因为读书太多啲人，即系高学历又唔想低就嗰啲、 哦， 所以你愿意做嘢话斋，你愿意做一定会有。 咁讲明系打工，其实你都搵唔到咩特别高尚嘅工噶啦，其实。 有冇啲朝十晚三咁又唔使 坐喺度唔使做、啊， 唔使做有冷气叹吹水两个钟。 吓、有冇呢工啊？ 又唔使露面嘅。 讲啲咁嘅工，好似石 Q 咁啲工咁，吹冷气系咪先？坐喺里边， 人工低、啊， 都其实唔低噶，有啲石 Q 都 OK 噶。 系咩？ 喂，因为其实石 Q 咧，除咗收底薪之外咧，都好多嘢额外收入噶嘛。 so this 咧， 佢嗰啲咩房屋嘅，有啲有阵时帮人哋代租啊，有啲帮人。 咁你又要讲喎、喺香港咧，就真系难好多嘅。 系咩？ 做管理员。防止賄賂條例啊嘛，香港有， 哦、 台灣就啊 就 有嘅，不過就啊冇咁咩咯。 唔係我親身例子，我以前嗰個社區都係㗎，有陣時譬如出租啊，或者賣樓啊各樣嗰啲啊，或者買叫佢幫我揾個車位啊，要租車位嗰、樣，佢幫到手我咪俾個利是啊紅包咁樣㗎嘛，好正常嘅啫喎呢啲。 依度係喺香港係。 是防止賄賂條例 嚇、不過當然今時今日仲有冇咁嚴格就唔知啦。因為我十幾年前都做過物業管理公司，咁其實都知道，哦、即係唔係咁興盛咯咁嘅情況。但係可能而家唔同曬啦，唔知啦嚇。呢啲唔講啦，而家點樣？台灣係有存在呢啲嘅。 咁我覺得，譬如頭先講到你要揾打工嘅工作，一般你我意思就唔係咁高尚，你冇可能話喂。我可唔可以去间公司打工咧，做经理咁样，或者做总经理？冇可能噶嘛， 佢请经理你咪去 做，即系冇呢啲咁嘅打工机会。 有佢请经理，跟住你达到佢都要求，你请你唔得咯。 应该好难噶啦，基本上。咁我觉得或者我哋嘅范围可以阔啲嘅，譬如 freelance 嗰啲啊 ，freelance 嗰啲即系叫做咩啊？嗰啲 自由业 嗰啲都算嘅。其实有阵时某一 part 嘅工作，譬如有啲公司。你可以同佢外包啲嘢，譬如 咁呢个唔系打工咯，大佬 都有啲嘢会噶。譬如我负责管理你公司嘅电脑系统某一部分嘅维护，或者咩嗰啲各样，譬如程式设计，咁呢啲可能会算唔算系打工？我唔知啦。 不过其实我觉得你香港人嚟到喺度揾工，即系你啱啱嚟呢批啦，即系对台湾未熟啊。 系 讲真，你国语都未必讲得好嘅。你想揾一份好嘅工，真系唔容易咯。你台语可能唔识添啦，国语你都系半桶水咁，其实都问问地嘅。你要想揾份好啲嘅工， 系 再加上你冇人脉，即系可能某啲工你都 帮助。 唔知道好唔好，又冇人建议你做啲乜。 我记得有人提过话，即系做公关啊，或者咩行销啊，类似嗰啲工咧，我谂你更加难做， 更加难。 你啲人脉都冇， 人行销嗰啲一定要靠人脉，唔使讲嘢。 好似早期即系以前咧，我哋都知道嘅，最兴卖咩咧？有啲学生哥咧去打工卖咩？卖童书啊，卖嗰啲手作仔啊，嗰啲，咪好兴嘅喺火车站，跟住闹人哋，要买一套呢啲书啊，点样？ 啊，系啊， 好兴噶嘛。咁你如果你新移民过嚟，人生地不熟，又唔识，又可能国语方面又唔系咁好，咁容易表达到，你做呢啲唔系咁容易咯。我觉得真系，所以。好多种工种可以揾嘅，基本上。 所以呢啲话题都系访问翻啲新移民佢揾工嘅过程啊，遇到啲 问题 可能会更加好。佢 系会比较 update 啲嘅，会比较 update 啲嘅。咁或者我哋可以分享我哋以前曾经打工嘅经验又好啊，要用咩态度都得嘅。 咁、okay、打工最耐嗰个廿你啦，呢度 系咯， 我哋三个咁啊，一定廿你讲。 好似全世界最辛苦嘅都系我，乜嘢都做过，乜嘢都搞过啊。 系咯， 又系大公司又唔知几亿嗰啲。 咁我真系打个工都系喺大学期间嗰几年做下酒楼啊。 虽然我唔出样系神秘，但乜嘢都屈我啊，你哋啊。 咁但系你。读完书之后就喺台湾， 咁 你都打工好多年先做晒啦，即系打工又好多年，老细好多年，所以乜嘢都问你咯。 哦，咁我可以再即系都可以分享一下啲经验嘅。其实我有阵时都之前都有讲过噶啦，某方面嗰啲打工经验。咁其实我觉得打工好开心嘅，其实，因为咧你去可能每日做嗰几个钟嘅啫，又唔使咩负责啲好重要嘅嘢。 即系八个钟、九个钟嗰啲啦，所以几个钟唔系三几个钟嗰啲， 唔系都有三几个钟噶。以前我翻学嗰阵时都有 part time， 做 part time 嘅， 有啲 part time 啦， 都系 part time 嘅， 我正式 嘅。咁正式都做过，有阵时譬如成个暑假咁， 系啦， 都有啦。 我都系 吓，咁、啊、我觉得即系如果你有一个嗰阵时系用打工心态咧，其实时间过得好快嘅，因为唔使佢唔会安排啲好重要嘅嘢俾你做噶啦。其实咁变咗就我觉得好玩嘅。咁嗰阵时我揾打工嘅。原则咧有几个嘅，最主要就系我一定要揾餐厅饮食嘅嘢，因为可以帮补下我可以 食饭 嘛，一定系包你一餐噶啦，基本上。 同一样啦，读书嗰阵嗰啲就 好重要啊， 都系啦， 好重要啊。 所以唔明点解啲同学走去做油站咁，都真系偷啲油嚟饮。 可能唔知啊， 可能好索 下 high 好多，提神啊。 我都做酒楼， 其实嗰阵时我哋好多同学都做油站嘅，真系 系啊， 但系人工好高下嘅都 高少少啫嘛，我记得。 可能佢哋要请夜晚班咧，好难请，所以 都系嘅， 请你 大夜班啊， 系大夜班，所以请工读生咧就会比较易啲请到，系啊。 但好辛苦，我见佢哋冬天咧做大夜班翻嚟，哇，只手震晒， 哇，冻冰冰， 仲要揸翻电单车翻嚟嗰下夜晕， 系好坚嘅嗰啲。咁所以油站又可以有人做啦，啡粉有人做啦，咁样嘅。咁啊睇大家兴趣啦。咁我嗰阵时建议就系搵餐厅去悭翻餐。咁我又对啲餐饮有啲兴趣嘅，因为嗰阵时以前喺香港都做过餐饮嘅。咁就算系有啲经验嘅话咧，反而。有啲餐廳嘅老闆會幾欣賞嘅，覺得你服務態度各方面真係唔同喎，同啲台灣嘅工作嘅人咁樣，所以就甚至我後期去到一間酒店係做嘢做 part time 嘅，佢反而到最後升到我變咗係一個嗰啲班長嗰啲，好似唔知部長定班長咁樣，係管台灣人喎， 即 係唔係叫領班咩？ 領班係領班，我諗你仲記得 嘅，即係啦， 領過啊嗰間， 去過呃咗你個蛋糕食啊嘛， 即係我係嗰陣時用打工心態去做，但係我係好用心，即係最主要就係你乜都肯做，既然你賣呢個時間俾人哋，你當然唔好偷懶咯，冇必要啦，係咪先？咁啊。加上我是一个不是当地的台湾人，当然要做一些尽责一些尽力一些的事啦。咁撞啱那个主管就好欣赏我嘅。佢知道我以前在某高级酒店啊香港。咁就做过咁你有啲刀叉摆法，哇你仲可以教返嗰啲人喎，几劲喎都。咁就变咗慢慢就做耐咗佢就升咗上去。咁就管返嗰啲即係台湾嘅服务员啊嗰啲人嘅。咁都好开心咯，真系啊！咁呢啲我个人经验啦，睇下你哋两位有冇其他经验啦。 唔系讲酒楼，我同你都有类似经验啦，不过就冇咁巴闭，做领班，即系做领班。 咁啊，到我讲翻我以前读书同阿老温差唔多啦。咁其实我喺香港啊冇做过餐饮嘅，咁啊做过啲咁嘅叫做做餐饮咪大 Q 镬嗰啲咯。其实都做过少少茶餐厅嗰啲嘅一段时间，但系嗰啲好求其嘅啫嘛，所谓餐饮。咁啊，咁啊，我请教个老温嘅，咁佢就话：，不如做酒楼啊，有饭食啊，咁我 OK 啦，咁啊， 即系攞个经验啦，最起码。 咁我去到咪除咗有饭食，咁啊。老威又教我嘅三个字啦，抵得諗囉，所以我好特别勤力嘅。咁虽然我事后我都有啲好特别嘅嘢发生咗嘅，虽然冇个老威咁犀利，做咗领班，因为我係暑假先做。 你做咗老细突然 间。冇咁巴巴 暑期工做老细。 你做老细。 个老细走咗佬。 即係我哋读完侨大落去东海，咁开学之前有两三个月嘅，咁做暑期工，咁冇你咁巴巴做领班。咁咪破例乜嘢呢，我做咗两个几月暑假之后开学啦嘛，咁我话我就问佢，喂，因为我啲堂未必可以日日返到嘅，其实我一个礼拜可能每晚呢可能分三晚到啦，另外星期六日再返呢，咁佢破例俾我呢自己寫返工日期。 咁正。 係呀、啊、因为好似你咁我个老细都好拜我嘛，好鍾意我嘛，见我。乜嘢都抢住去做喎、哦，即系 咁难做嘅 啊！即系啲茶铺啊，抢住针啊，跟住啲点空咗啊，真系执啊，咁即系一路做好勤力啦，咁好难做啦，跟住叫我执垃圾啊，做乜都做，成倒厨余啊，臭到屎啊，暑假我几臭， 照做，照 乜都做啦，总之，咁咪破例俾我 拣日子， 拣日子啊， 翻工，我俾班表佢啊。 呢啲系经理级先可以有 劈俾你， 系我俾翻表佢。同埋最好笑有一次，因为嗰时出粮用现金啦，冇冇嗰阵时可能唔兴啦，自动转账。我呢个年代啦，嗰时系九十年代初嘛，出现金嘅。我记得有一次我系放学嗰晚我系冇排翻工嘅，因为我嗰晚好似放六点嘅嗰个课啊。咁我出到成差唔多六点半㗎啦，我由学校出到去，咁咪出粮啦，攞完粮之后佢问，喂，你今日得唔得闲啊，喂，唔够人喎、啊、顶顶得唔得。咁我话我牛仔裤喎、啊、我冇准备啲咩，唔紧要啦，照去啦， 照相啦，咁啊。 做酒楼穿住牛仔裤睇到头做嘢喎、啊、都几搞笑㗎。因为老细鍾意嘛。同埋呢佢另外 part time 有高啲人工㗎喎，呢啲临时。 哎，当然啦，你短暂时间。 即我俾班表佢嗰个钱系冇我咁样做仲多 哦，咁噶 系啊， 即系临时喎，喂，即上啊嗰只。 我记得嗰阵时一晚系做350嘅台币、哦，一晚350，即上嗰啲五嚿噶。佢问我做唔做，五嚿，即刻出粮，做咩唔做？ 一晚系几多钟啊？你嗰啲嗰阵时 翻工五点零到九点零咁咯， 四个钟， 四个钟咯，系啊，四个钟。哇，350， 嗰阵时仍算高噶咯，真系 350。咁啊，特别临时啲就五嚿添。哦，所以我好似阿老温咁好开心噶，唔系佢着牛仔裤执完之后仲要即场攞五嚿喎，几好啊！所以佢一问我做唔做，做我嗰时几穷啫啦， 咁系啦，着泳裤都做啦，点你点你牛仔裤啫，系咪先？ 即系 我又唔系收过价啦， 即刻冇男， 你可以想象得到。一个酒楼应该出三西裤咁样嗰啲侍应噶，无端端又有着牛仔裤，你唔觉得好奇先？咁佢都照去。 咁佢话 OK 唔得咯， 当然佢话 OK 啦，但 系因为佢都唔想冧档嘛，大佬话，有一个服务生啲衣着怪怪， 你起码有人执， 但你唔会冧档咩？冧档仲 系啊，起码执嘢啊， 系啊。 同埋点解我特别强调制服呢，因为有一次好笑嘅，即系六日嚟嘅，咁啊放半日噶嘛，即系唔系嗰啲叫落场啊，两点零钟收工，五点钟再翻嚟噶嘛， 系啊。 咁同成班啲服务员一齐去唱 K 啊。我唱咗一期，走去厕所行出去咧，有人话：，诶、欸，先生，请问一下咁，佢当我系做卡拉 OK 嗰间，所以啲制服系唔同啲噶嘛，哦、即系我哋冇换衫啊，就咁去玩啊，就咁咯。即系其实讲咁耐，即系话点解俾人话咩 happy 啊，话欣赏嗰啲，其实即系都系嗰句啦，同、我老威一样，我哋系外地嚟嘅、我哋要做得比人比我哋更好， 付出多啲， 因为国语又唔系特别好、啊，台语又唔识听、啊， 咩最翻唔会。即系树敌先咯， 系啊， 系咪先？你都未熟呢个环境，你就 串串供啊嘛， 系啦，即系贪精学懒啊，咁真系人哋会唔抵得你噶嘛？觉得点解你咁即系你即系话唔定冇人恰你都唔错啦，系咪先？所以我觉得自己要多啲， 系啦， 多啲表现。 即系我讲咁多嘢，其实即系最主要都系话嚟到更加要俾佢哋勤力啲，唔好谂住 哇！佢攞咁多錢，我攞咁少，或者點樣？ 做少啲定點樣？ 嚇、啊，都做多啲， 貪遮 下等佢去中意你、欣賞你咧，跟住美好嘅世界就嚟緊噶啦。係，其實仲有好多噶，即係後期阿鄭康仁仲有嘢未講啦。一嚟，二嚟，咁我而家同電視台合作，其實嗰啲都可以叫 part time 作啦嚇，都可以再講嘅。咁老温仲有啲佢做 trading 嘅故事啦， 好多。 今集講唔曬啦，下集再講。 好 ，OK， 拜拜， 拜拜。